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九集，你是不是想看这种？当天晚上蒋婉的直播间，毫无意外，全是在问文景。蒋婉甚至连泡泡都不敢吐，担心又被文静按头接吻。直播短短两个小时，蒋婉就收到了近十万的打赏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。他一晚上都在打字道谢，不少粉丝喊话让他说几句话，还让他叫阿静来说两句。文静正在客厅地板上下棋，蒋婉没有开口说话，也不愿打扰文静，道了一声谢之后开始轻咬香蕉皮。有很多人喜欢听吃东西的声音，糖果或者是水果。蒋婉有吃过芒果，但是吃完收拾起来很麻烦，还会制造出很多噪声，所以她后来更愿意选择糖果和香蕉皮。一来，很多粉丝喜欢听咬香蕉皮的声音；二来，香蕉皮很好收拾，咬完可以放在桌上，不会像咬芒果那样流得满手都是汁液。蒋婉用牙齿轻轻磕在香蕉皮上，一点一点去咬，凑近麦克风发出脆脆的声音。弹幕一直没有停下，但也有不少粉丝在认真听，他们都是文静的粉丝，没有接触过这类，所以问题格外的多。蒋婉没有多少时间回复，他打字不是很快，偶尔错过一条消息，下一条消息还没来得及看，弹幕就又刷了过来。蒋婉不得已出声，只用气声说： 谢谢。 谁知道听到他开口，粉丝们全都疯狂出动，开始不停地问： 阿静呢？阿静在你旁边吗？ 静哥，静哥，静哥，静哥在吗？ 小姐姐，我很好奇你跟静哥怎么认识的，求透露。 哎，你们真的同居了吗？ 蒋婉难以招架，直播结束后她后背都是汗。出来时文静还在地板上下棋，冰箱的冷光落在她身上，照出她没有表情的一张脸。蒋婉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，这才去阳台收衣服。路过文静时还是倒了杯水放在她手边，随后去洗手间洗澡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离开后，文静一直专注在棋盘上的目光微微错开了片刻，他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。文静之前招过很多家政，他们大多年纪较大，而且很吵。他们打着为他好的名义，偷偷在他的果汁和饭食里加青菜，看到他吐得面无血色，差点被送进医院时，才会惊慌失措地道歉，说自己不知情。虽然他们没有住在他家里，但是文静知道，如果他们发现他梦游，还会神经质地坐在冰箱门前下棋，一定会对他退避三尺。他知道的，因为他小时候的那些玩伴，就是这样被他吓跑的。蒋婉是第一个会在他坐在这儿安静下棋时为他倒水的人，也是第一个知道他梦游后没有大喊大叫，也没有转身将他抛下就走的人。蒋婉洗完澡吹干头发，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头发长长了些，垂在肩上。他忽然想起在监狱的那段日子，当时他刚进去就因为长得太好看，被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女人拿汤泼在脸上，幸好汤不是特别烫，她没有受伤，只是浑身都是汤汤水水，狼狈至极。她回去后就被同屋的大姐们提醒，漂亮的人在这里很惹眼，会被人盯上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后来蒋婉剃了头，整天素面朝天，甚至脸都不敢洗，直到后来他安静地没了存在感，日子才好过起来。可那张脸却是越来越没法看， 皮肤也因为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而变得蜡黄一片。出狱后，蒋婉才能好好洗脸涂护肤品，花了足足半年的时间才把这张脸给养好。她并不觉得自己漂亮，以前在学校班里的校花收到的情书都有一书包，只有她一整个学期下来才收到一封情书，还是班里一个学渣送的。她现在还记得当初收到情书时的忐忑不安，此刻想想和她经历过的相比，那些青春期的暧昧和躁动都太过单纯。她用手抹开镜子上的水汽，像是抹掉了过去的记忆，徒留一片干净。回到房间后，果不其然他又看见了文静在床上。文静拿着手机，耳朵上戴着耳机，见到蒋婉进来，他摘掉一只耳机冲蒋婉说，过来一起看。 看什么？ 蒋婉惊疑不定地走过去，文静把手机翻过来，蒋婉被白花花的视频晃瞎了眼。文静问，你是不是想看这种？出发去上海比赛的事已经定下了，铜锣烧他们把蒋婉和文静的机票都买了。蒋婉没去过上海，不免有些期待，这几天白天有时间他就开始收拾行李，装一些随身用品进去。他还给文静也整理了个行李袋，文静的包都是通体的白，干净的一尘不染。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去赶飞机，所以蒋婉夜里提前开始直播，跟文静说要她晚上回自己房间睡，随后洗完澡回到房间就把门给反锁了。但是夜里她睡得很不安稳，枕头上都是文静身上淡淡的松木气息，带着安神的味道。她一闭上眼就总觉得男人就躺在身后，可等她转身身后是空的。后半夜蒋婉还是没睡着，打开门出来一看，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文静正赤着脚站在客厅。她把收拾好的行李袋打开，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丢在地板上。蒋婉放慢脚步走过去，文静恰好转身，她面无表情的脸上眼睛半合，她是在梦游。蒋婉不敢叫她，只是跟在她身后，看她打开冰箱把果汁拿出来往地上泼，倒完又把鸡蛋拿出来啪嗒一下丢在地上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她原本要进自己的房间，却在进入房间的时候又换了方向。她走到蒋婉的房间，推开门脱掉衣服爬上床，手臂伸出，她似乎想搂住蒋婉，但床是空的。他茫然了片刻，继续伸手去摸，蒋婉赶紧脱鞋上床。男人的手臂揽到他的腰，将人搂进怀里，把脸埋在他肩颈的位置。蒋婉的心脏正剧烈地跳动着，他不清楚文静以前遭遇过什么，唯一清楚的是文静很需要他。他转过身，伸出手搂住文静的脖颈，右手轻轻抚在她的后背，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唱着歌。她已经很久没有唱过歌了，记忆里上学的时候需要集体合唱时她才跟着一群人一起唱，进了监狱以后喇叭里天天放的都是些歌颂祖国的歌曲，她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流行什么歌。她出来时流行歌曲都已经成了老歌，而他什么新歌都没有听过，只记得九年前的歌，歌词还没记全，但不妨碍他瞎编。快睡着的时候，他隐约听到有人说话，嗓音朦胧含糊，低哑至极。 好难听啊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